海狂增。追踪而来，倘若难寻，叫所在，我就袈裟都唔着，宁愿入马棺材。飘红，飘红，飘红，飘红，我誓觅者归。你飞天，我都飞天；你跳海，我都跳海。吧，姐姐啊！ 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 最低登那台。十八年长啊，你话谁啊谁啊谁啊谁谁等待啊，一个猪王人老了吧，一个字情窦初开，我是一个身世明了，一个有梦啊梦啊梦啊梦，梦于古内啊，我有我去寻求，对夜长，佢有佢抱啊，恨啊。 偏向 想留每爱，谁念情下来也知内里薄幸，对我都变太特悲哀，强缘是恶缘，我恨似爱，古道情侣负我之爱，古道朋友断我所爱，唉我愁啊心如丝，顿走顿走连台拜如来。谁知内里有愁哀，一双妻儿共今夜爱，谁酸谁苦辣，分不开来，我都觉得这人在哪方？